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十章，伏地魔的请求，第七十二集。 哈利和罗恩星期一一早就出院了，在庞弗雷女士的照料下，他们已完全康复，正享受着被打晕和中毒的好处。最好的一点就是赫敏跟罗恩和好了，他甚至领着他们去吃早饭，还带来了金妮跟迪安吵架的消息。哈利胸中那头昏睡的野兽突然抬起头，满怀希望地嗅着空气。 他们在吵什么？ 他努力装出随便的口气问。三人拐进八楼的一条走廊，只有一个很小的女孩在看一幅巨怪穿芭蕾舞裙的挂毯。看到这几个六年级学生走过来，她好像很害怕，把拿在手里的一个很沉的铜天瓶掉在了地上。 没事， 赫敏温和地说，一边快步走过去帮他。 来， 他说，用魔杖敲了敲摔坏的天瓶， 恢复如初。 小女孩没有道谢，木头似的立在原地，看着他们走过去。罗恩回头望了望他， 我觉得天瓶变小了， 他说。 别管他， 哈利有点不耐烦地说。 金妮和迪安吵什么呢？赫敏 啊，迪安觉得麦克拉根用游走球打你很好笑， 赫敏说。 看起来一定是挺滑稽的， 罗恩公平地说。 一点都不滑稽， 赫敏激烈地反驳道。 可吓人了，要不是古特和波克斯抓住了哈利，他可能会伤得非常重。 不过金妮和迪安没有理由为这个闹崩啊， 哈利说，仍努力装出一副不经意的口气。 他们还在一起吗？ 在一起？你为什么这么感兴趣？ 赫敏问道，尖锐地看了哈利一眼。 我只是不想球队再出乱子， 哈利赶忙说，但赫敏仍然面带怀疑。这时后面的一个声音叫道， 哈利。 他如释重负地转过身，背对赫敏。 哦，你好，卢娜。 我去校医院找你。 卢娜一边说，一边在包里翻着。 他们说你出院了。 她把一根葱似的玩意儿，一个花瓣大伞菌和一大堆类似猫肉草的东西塞在罗恩手里，最后抽出一卷脏兮兮的羊皮纸，递给了哈利。 这是让我带给你的。 是个小纸卷。哈利立刻看出，又是邓布利多让他去上课的邀请。 今天晚上， 他一打开羊皮纸卷，就对罗恩和赫敏说：“ 你上次解说得很不错。” 卢娜拿回葱、伞菌和猫肉草时，罗恩对他说：“卢娜不可置否地笑了笑。” 你在笑话我，是不是？ 他说：“ 人人都说我很糟糕。” 不，我是说正经的。 罗恩真诚地说。 我不记得有哪次解说让我听得这么开心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 他把那葱一样的玩意儿举到了眼前。 啊，是哥迪根。 卢娜说着，把猫肉草和伞菌塞回包里。 你要喜欢就留下吧，我有好几个呢。这个能挡住大嘴彩球鱼，很有效。 他走了，罗恩哈哈大笑，手里还抓着哥迪根。 我对他印象好起来了。对罗娜， 三人继续向礼堂走去时，罗恩说：“ 我知道他神经有问题，但是是一种好的。” 他突然住了口。拉文德·布朗气势汹汹地站在大理石台阶下面。 哎， 罗恩不安地说：“ 快走！” 哈利小声提醒赫敏，两人匆匆溜走，但是已经听到拉文德说。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今天出院？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啊？ 半小时后，罗恩来吃早饭时显得很恼火。虽然他和拉文德坐在一起，但哈利没见他们说一句话。赫敏好像对这一切浑然不觉，但有一两次，哈利看到他脸上掠过一丝令人不解的笑意。一整天，他心情似乎特别好。晚上在公共休息室甚至答应看看，也就是帮着写完哈利的草药课论文。在此之前，他 他是坚决不肯的，因为他知道哈利会借给罗恩去抄。 多谢了，赫敏。 哈利说着，匆匆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又看了看表，发现已经快八点了。 哟，我得快点，不然去邓布利多那儿就要迟到了。 赫敏没有回答，只是没精打采地划掉了他的几个插进的句子。哈利咧嘴一笑，赶紧爬出校巷洞口，朝校长办公室跑去。滴水嘴状石头怪兽听到太妃手指柄后跳到一边，哈利一步两级地登上螺旋形楼梯。他敲门时，里面的钟正好打响八点。 进来， 邓布利多叫道。哈利伸手去推门，门却从里面被猛地拽开了。特里劳尼教授站在那儿。 啊哈！ 他戏剧性地指着哈利，从放大镜一样的镜片后面眨着眼睛看着他。 这就是我被粗暴地赶出你办公室的原因，邓布利多。 亲爱的西比尔， 邓布利多说，语气有点恼火。 没有谁想把你粗暴地赶出去，但是哈利预约了，而且我确实觉得已经没什么可说。 很好。 特里劳尼教授用受了很大伤害的口气说， 如果你不肯赶走那匹驽马也罢，也许我会找到一所更能欣赏我才华的学校。 他推开哈利，消失在螺旋形楼梯上。听到他在半道绊了一下，哈利猜他可能是踩到了他的哪一条长披肩。 请关上门，坐下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的声音很疲惫，哈利照办了，坐在邓布利多桌前那个老位子上。他注意到冥想盆又摆在那里，还有两个小水晶瓶，里面是打着旋儿的记忆。 特里劳尼教授还在为费伦泽教课的事不高兴？ 哈利问。 不高兴， 邓布利多说， 占卜课比我想象的麻烦得多，我本人从没上过这个课，我不能让费伦泽返回近邻，因为他被驱逐出来了，我也不能让西比尔特里劳尼离开。我们私下说说，他没意识到城堡外有多么危险，他还不知道，我觉得告诉他这个也是不明智的。他做过关于你和伏地魔的预言。 邓布利多深深叹了口气说道， 不过别管我的教员的事了，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谈。首先，我上节课布置的作业你做了吗？ 啊！ 哈利猛然想起，因为幻影显形课、魁地奇比赛、罗恩中毒、自己头骨碎裂，还有一心要搞清马尔福在干什么，他几乎忘了邓布利多要他弄到斯拉格霍恩教授的记忆。 魔药课后我问了一下斯拉格霍恩教授，可是他不肯给我。 片刻的沉默。 哦， 邓布利多终于开口，他从半月形眼镜片的上方盯着哈利。哈利又有一种被 X 光照射的感觉。 你觉得已经尽了最大努力，什么？已经充分发挥了你的聪明才智，想尽了一切点子来拿到这段记忆？ 哈利语塞了，不知该说什么。他的那一次尝试突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 罗恩误服迷情剂的那天，我把他带到斯拉格霍恩教授那里，我想如果能让斯拉格霍恩教授心情好些，也许。 成功了吗？ 邓布利多问。 没有，先生。罗恩中毒了。 自然。于是你就忘了找寻记忆的事。我没指望会有别的反应，因为你的好朋友有危险。但是一旦确定维斯莱先生会彻底康复， 我以为你会回头完成我布置的作业。我觉得我已经对你说明那个记忆多么重要。实际上，我曾竭力让你认识到，那是最关键的一段记忆。没有它，我们只会浪费时间。 一阵火辣辣的针扎般的羞耻感从哈利的头顶传遍全身。邓布利多没有提高嗓门，甚至话语中也没带怒气，但哈利宁愿他大吼大叫，这种冰冷的失望比什么都令人难受。 先生， 他有点绝望地说， 不是我不上心，我只是有其他事情。 其他事情让你惦记着。 邓布利多帮他把话说完。 我知道了。 两人又沉默了。这是哈利在邓布利多身边经历过的最难堪的沉默，他似乎无休无止，只是时而被邓布利多头顶上阿芒多迪佩特哼哼吃吃的鼾声打断。哈利有一种奇怪的渺小感，好像自己进屋后缩小了。